孟庭苇，一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乐坛常常出现的名字，甜美清亮的嗓音至今还让人念念不忘。经典音乐给人一种难以言语的体验，就像冬季听一支应景的歌，看一张久违的熟悉的脸，怀旧一些心酸的往事。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孟庭苇，听出一百种人生的体验。每个人想起的是自己的故事，却依旧被这首歌而打动着。客观的来说，孟庭苇呢，他演唱歌曲是很一般，但音色质量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最出色、最有档次的一个女人了。高音呢，甚至是不用靠吼，没有挤压感，没有通透和明亮。低音呢，也是富有磁性，充满了幻想。可以说，清新自然，就如清风拂面一样，听着非常非常舒服哈。虽然说技巧不足，但是孟庭苇天生的唱商很高哈，她能够找到适合歌曲的演绎方式，并且打入自己的痕迹。来听接下来这有符号的一个女人 Coco 李玟给我们带来的《过完冬季》。 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最近飘雨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 声回，无谓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雨的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 这是 Coco 李玟给我们带来的《过完冬季》。Coco 李玟呢，可能是华语乐坛之中最被低估唱功的天后，她节奏感和韵律的快慢控制，至今都是华语乐坛中数一数二的。这首《过完冬季》啊，就是她慢情歌的一个代表作品了。无处不在的华丽转音和饱满的声线，将本来凄凉寂静的冬季染上了一丝丝温暖的气息。这个冬季，不知道你过得快乐吗？来通过李宇春感受冬天快乐。 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快乐。

OK，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能够继续的来锁定这家电台，来锁定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继续带着各位去寻找记忆，不知道接下来的这十多分钟当中的这些作品是否把你的记忆能够重拾回来呢？虽然说有些作品我们现在不能够经常的会提携，但是我觉得当你偶尔听到的时候，这些作品一定是上佳的品牌了。来听听这一首歌，你会有多少的故事呢？ 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亲爱的小下就走，保证不会太久，不过想看看回忆成老朋友。你我在这牵手，最终不能坚守，后来你可曾来过，可曾逗留？对于无法永远在你左右，只能点点头。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我们深情自若，掩饰软弱，只因不知所措，被犯的错淹没。哦，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洒脱弄巧反拙，反而执着。你的心